假设你来到一个岔路口，那么一个路牌写着相信人类和他的承诺，另一个路牌则写着信赖上帝和他的王国，你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名字的选择是信赖上帝，岂不是吗？是的，上帝的话语圣经在箴言三章五和六节说要信赖耶和华。那么圣经也记载了许多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他们素来信赖耶和华，并且能够勇敢无惧。让我们来谈谈几个例子好吗？首先以诺，那么圣经怎么谈到以诺呢？请大家翻开圣经犹大书十四节和十五节，请翻开圣经犹大书十四，我们念十四和十五节。这里说亚当的第七世孙以诺也提到这些人，预言说看啊，耶和华带着千万圣者来了，要审判所有人，定所有不敬虔的人有罪，指证他们以不敬虔的方式做各样不敬虔的事，又指证不敬虔的罪人用各样使人震惊的话抨击上帝。那么在圣经里有三个地方谈到以诺，非常简单的谈到以诺，可是这三节经文都让我们能够看出以诺的信心和勇敢，而这犹大书是第三个部分。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想象当时以诺怎样向周围的人宣告预言，请留意以诺发出怎样的警告呢？严厉的警告。刚才的经文以诺总共用了四次不敬虔这个词去谴责当时的人，他们所做的事以及行事方式。那么以诺的预言一针见血指出，自从人类被赶出伊甸园后，那么世界已经腐化透顶，而且这个世界必面临一个灾难性的结局，就是什么呢？经文说耶和华带着千万圣者，是的，就是整装待发的天使大军来毁灭这个世界。请想想以诺当时只有一个人宣告这么严厉的警告，可以说多么勇敢无畏。是的，以诺勇敢地宣布上帝的判决。第二个例子，挪亚。那么挪亚从小就听到他的曾祖父就是以诺的好榜样，他也同样表现信赖耶和华和勇敢的行为。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谈到，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请大家快翻开圣经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这里说上帝也毫不留情惩罚了古代的世界，降下洪水淹没不敬虔的人类世界，却保护了传讲正义的挪亚一家八口。没错，尽管挪亚从没建造过方舟这么浩大的工程，但他尽忠职守信赖耶和华。那么即便耶和华没有告诉他要去传道，可是经文这里说什么呢？挪亚是传讲正义的一家。是的，他带头警告世人洪水降临，即使在当时受到许多人的嘲笑，还有百般的阻挠，甚至他从没看过下雨，可是挪亚却信赖耶和华，并继续勇敢发出警告，直到他进方舟的那一天。还有谁呢？摩西。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谈到摩西，他说他因有信心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坚定不移，像看见那不能见的上帝。 是的，我们知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在之前上帝吩咐摩西要去见法老王。那么我们从出埃及记的记载谈到法老王梗不化，一次又一次的不愿意放走以色列人，可是经文说什么呢？摩西不怕王怒，坚定不移。是的，摩西信赖耶和华，勇敢地向法老宣布上帝的判决。还有吗？还有大卫。那么大卫从小就坚决拥护正确的崇拜。我们知道从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非利士人哥利亚正辱骂耶和华和他的圣名。那么勇敢的年轻的大卫信赖耶和华，他依靠上帝的力量祭拜巨人哥利亚。想象当时年纪轻轻的大卫和一个差不多九尺高的巨人哥利亚，那么大卫要不是信赖耶和华，他肯定不会出战哥利亚，岂不是吗？是的，大卫多么勇敢，多么信赖上帝。还有吗？还有但以理。那但以理，我们在但以理书六章十节谈到但以理，当时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可是他怎么样呢？继续勇敢无惧向耶和华祷告。是的，但以理虽然当时处于生命危险，可他继续拥护正确的崇拜，结果蒙耶和华赐福。那么最好的榜样莫过于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也同样勇敢信赖耶和华。那么当耶稣面对他的仇敌撒旦的时候，他怎么样呢？我们看大家都熟悉的记载，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这里说，耶稣就对他说：“撒旦，走开，因为经上记着说，要崇拜耶和华你的上帝，但要敬奉他。”当耶稣面对魔鬼的引诱时，他怎么样呢？勇敢地抵抗魔鬼，断然拒绝魔鬼的引诱。那么耶稣除了魔鬼这个仇敌还有其他吗？还有，当时有什么呢？超经士和法利赛派。那么耶稣怎么面对他们呢？我们再看二十三章，同样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至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至十五节，这里说：“超经士和法利赛派啊，你们这些……对不起，超经士和法利赛派啊，你们这些虚伪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在人面前把天上王国的门关起来，自己不进去，连想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超经士和法利赛派啊，你们这些虚伪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横越海洋陆地，要一个人归信，等他归信了，你们就使他比你们加倍有罪，更该丢到新能谷去。当时法利赛派和超经士处处跟耶稣作对，那么当耶稣面对他们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像经文说，耶稣谴责他们是虚伪的人。是的，耶稣一无所惧，公开谴责这些虚伪的超经士和法利赛派。耶稣这么勇敢，实在令人叹服。那么从以上这么多个例子，我们看出什么呢？以往上帝的子民都信赖耶和华，勇敢鼓起勇气。那么今天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怎么信赖上帝呢？那么耶和华提出证据，让我们能够全心信赖他。我们来考虑一下几个证据好吗？首先创造，我们请看诗篇十九篇一节。诗篇十九篇一和二节，这里说：高天宣扬上帝的荣耀， 熊昌诉说他双手的作为，热热涌出言语，夜夜显露知识。这里谈到关于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的，日月星辰都为上帝的大能和智慧作证。那么单是星体的数目就多得令人咋舌，但所有天体不是什么呢？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着精确的自然法则在太空中运行。是的，上帝的创造让我们可以信赖他。还有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圣经。那么请翻开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这里说：求你用真理叫他们成圣，你的话语就是真理。那么刚才我们说耶和华是创造宇宙的主宰，那么认为创造宇宙的主宰对宇宙间的万物万事了如指掌，不是合情合理吗？那么虽然耶和华在圣经里没有记下关于有关宇宙的一切，可是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真理，不是推断。此外，上帝在圣经里透露了他对地球和人类的旨意，并且说明他会怎样实现这些旨意。我们知道上帝力量无穷，智慧无量，公正无私，爱心无比，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有耶和华的旨意必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以最完美最妥善的方式实现。那么上帝的特质就是个有力的保证，保证他的话绝对可靠，都是真理。那么从以上两方面的证据，创造还有圣经，我们看出上帝充满爱心，信实可靠，做事有条有理。还有吗？还有的，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也谈到另一个证据。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这里说：正如人子来到，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献出生命，作为许多人的赎价。这里谈到赎价，耶稣献出赎价之后复活，充分证明耶和华关心手下的仆人，不会忘记他们。那么上帝差耶稣降世为人类牺牲生命献出赎价，是个多么美好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所献的赎价能发挥很大的效用，人不管犯了什么罪，只要忠心悔改归向耶和华，都可以凭赎价得蒙宽恕。那么为了交出赎价，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那么当时有几百个人见证了这件事。那么耶稣复活的奇迹是我们应该信赖耶和华的另一个原因，我也是我们的希望必不落空的保证。还有圣经预言，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个国际弟兄团体在上帝的圣殿里崇拜他。那么这个是什么预言呢？以赛亚书二章二和三节，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二章二和三节，这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然坚立，凌驾群峰，必被提升，超越万纲。万国的人都必汇流归向这山，必有许多民族的人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往雅各上帝的殿去。他必教导我们认识他的道，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律法必从西安颁布，耶和华的话必从耶路撒冷发出。以往以赛亚在异象中目睹 万国的人会流归向耶和华的殿去崇拜上帝。那么今天这些预言已经一一应验，我们亲眼看见耶和华的殿得着华美。我们可以说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多真基督徒投入纯正的崇拜，现今敬拜耶和华的人数已增加至800多万，分布在240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关于纯正崇拜，圣经也预言到另一件事，请翻开以赛亚书65章13-14节。以赛亚书65章13-14节，这里说：因此至高的主宰耶和华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看啊，我的仆人必因内心快乐而欢呼，你们却因心里苦痛而哀号，因心灵破碎而悲悯。这里谈到关于一方得到吃，得到喝，欢喜，而另一方饥饿、干渴、悲痛。那么这里就谈到关于真基督徒享有的属灵粮食，并且内心快乐。那么跟在属灵方面饱受饥饿、属灵黑暗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从很多事例看出，真基督徒一直领受源源不绝的属灵灵粮，可是世界的人呢，或者是在属灵黑暗的呢，却饱受饥饿。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圣经谈到我们会真基督徒会受到迫害，那么当我们面对迫害的反应是怎么样，也是表明上帝支持我们的另一个证据。那么圣经谈到我们对于迫害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呢？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5章11-12节。马太福音5章11和12节，这里说：人为我的缘故侮辱你们，迫害你们，用各样邪恶的话污蔑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雀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那么这里谈到什么呢？一个人由于跟从耶稣，因为谨守耶稣教导的正义原则而受侮辱，经文说什么呢？你们就有福的，是快乐的。那么还有另一节经文也谈到类似的，彼得前书4章13和14节。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彼得前书4章13和14节。这里说：倒要欢欢喜喜，因为你们既然同受基督的苦楚，到他荣耀显露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了。你们要视为基督的名受人责难，就有福了，因为有荣耀的灵，就是上帝的灵留在你们身上。尽管受苦并非乐事，可是基督徒由于为正义而受苦，却因为知道自己拥有上帝的圣灵而感到快乐。就像这节经文谈到的，是的，如果我们由于为耶和华做见证而遇到反对迫害，就要鼓起勇气，也要谨记我们受迫害是耶和华悦纳我们的明证，表明他的灵留在我们身上。那么耶稣就有预告预言我们会被万民憎恨，那么我们要有信心和勇气才能忍受世人的敌视。那么当时耶稣怎样描述我们会面对的呢？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9节。马太福音24章9节 这里说，到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把你们杀死，你们为了我的名必被所有国主憎恨。是的，我们知道撒旦和他的手下会挖空心思，用尽方法阻止人传讲王国的好消息。因此耶稣在 这点提醒我们，所以他有说出刚才读的经文。还有，我们知道仇敌也会攻击耶和华天上组织的苗裔，仇敌也不愿意接受耶和华至高统治权和他通过弥赛亚王国施行的统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继续信赖耶和华，鼓起勇气，才能忍受世人的仇视。耶稣在这方面为我们立下榜样。我们知道耶稣信赖耶和华，最后怎么样呢？他战胜世界。结果我们每年都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去纪念这件事，岂不是吗？还有使徒保罗也为我们立下榜样。使徒保罗也本身因传讲好消息受到迫害，可是他表现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我们在这里会读几节经文。腓立比书一章，我们先念13和14节。腓立比书一章13和14节，警卫军全军和其余的人都知道我是因基督的缘故被囚的。我被囚禁这件事也使族里大多数弟兄信心坚固，越发勇敢无畏地传讲上帝的话语。还有我们再念27到29，只是你们处事为人要配得上基督的好消息，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还是不在你们那里，都能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精神合一，站立稳固，同心合一为好消息的信仰奋力努力奋斗，无论如何都不怕反对的人，这正是他们灭亡你们得救的明证。这一点是上帝显示的，因为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不但使你们有信信从他，而且有信为他受苦。没错，当时保罗身陷牢狱，却继续放胆传道。为什么呢？因为在13、14节谈到关于当时的警卫军全军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传道而被囚。那么保罗当时在监牢里写这封信给腓立比的会众时，鼓励他们怎么样做呢？正如27到29谈到，他鼓励会众继续精神合一，站立稳固。还有为了强化他们，保罗还说在28节谈到，这正是他们灭亡，这就是说基督徒受迫害正是敌人灭亡你们得救的明证。结果保罗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的时候，得到什么成果呢？我们再回到14节啊，就使到大多数弟兄信心坚固，越发勇敢无畏地传讲上帝的话语。是的，保罗鼓励当时的弟兄，结果弟兄们勇敢继续传讲上帝的话语。那么像保罗和耶稣一样，我们都要显出勇气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但当然这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这必定是要靠上帝的力量。我们从守望台警醒以及耶和华见证人年鉴的许多事迹刊载都读到什么呢？他们都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可是他们能熬过艰难困苦，也是因为耶和华赐给他们超凡的力量，使他们能忍耐得住。那么我们可以确信，要是形势所需，耶和华也必定会赐给我们超凡的力量。那么我们要得到来自上帝的力量，就必须全心信赖上帝的话语， 圣经，深信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要继续放胆宣扬王国的好消息。我们要明白到耶和华的仆人受到迫害，不是因为做坏事，而是因为拥护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做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不属于世界。我们知道在监牢里被囚的人都是因为做了坏事被惩罚，他们在监牢有一些会感到内心谴责，良心发现，可是弟兄们在监牢里被囚的是喜乐快乐的，他们虽然处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情况，但是他们仍能保持喜乐。是的，现在是时候我们显出勇气信赖耶和华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谈到我们有一场战争。怎么样的战争呢？哥林多后书10:3-5，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哥林多后书10:3-5，这里说，我们虽然以血肉之躯行事，却不以血肉之躯作战。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血肉之躯所用的武器，而是靠着上帝大有能力的武器，能推翻根深蒂固的事物。我们推翻各种谬论，以及各种诋毁上帝知识的高言妄论，又把一切思想掳回来服从基督。是的，这里谈到我们进行的是什么呢？属灵的战争，不是实际血肉相搏的战争。那么这个战争是持续不断的，可是我们是能够战胜的。还有，真基督徒不会伤害别人，我们会承认什么呢？伸冤之权属于上帝，不属于人。这也表明我们信赖上帝。还有，我们会与别人和睦相处，奉公守法，无论在哪里都服从在上当权。我们也会竭尽全力过平静安宁的生活，也会竭尽全力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现在是时候证明我们充满信心、勇气、无惧，不怕世人。愿我们竭尽所能，同心合力，把圣经的好消息传遍普天下。我们也祷告求上帝帮助整个国际弟兄团体。那么像希伯来书10:39所说的，我们再看这节经文，希伯来书10:39，希伯来书10:39这里说，我们不是退缩以致灭亡的人，而是有信心得以保全生命的人。是的，愿我们不是退缩的人，而是什么呢？这里说有信心得以保全生命的人。愿我们鼓起勇气，勇往向前，信赖耶和华一直到底。